鲜花，那三个字不管多少的书法，才优雅过维也纳。我唱啦啦啦，你听懂了吗？没那么复杂，不在乎味道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不说 I love you。 请让我一个人

忘了伤口的痛，

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纵然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了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 现在 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